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本嚟想喐手就去劏只鹅噶啦，点知大金牙突然阻止住我。肥仔见大金牙唔俾我劏鹅，就问啦：， 唉，老金啊，你点解突然又变卦啊？啱啱唔系已经讲好晒嘅啦咩？ 大金牙等我暂时将手中嘅散兵刀放低，对我同肥仔讲啦：， 唉，胡爷、肥爷，你哋唔好见怪啊！啱先啊，我失惊无神咁谂起一件事，觉得似乎极为不妥啊！ 我对大金牙讲啦：，我咧就系咁嘅脾气噶啦，想做咩嘢，个脑一热就唔理得咁多，做咗先噶啦。如果你觉得有咩地方唔妥，你即管讲啦。 哦，系咁嘅，但系我要谂下点讲先得。一心急呢，仲真係有啲懵懵地啊。我要将语言组织下先啊。 我同肥仔向呢个古墓里头困咗咁耐，虽然似得啱先开始嘅时候被幽灵虫搞到溫头转向，但係就渐渐开始焦躁起身，都想尽快离开呢度。好唔容易諗到个办法出嚟，正话要喐手啫，又被大金牙突然挡咗落嚟，一套闷火又唔可以发作喎，只好忍住啦，听大金牙继续讲嘢啦。大金牙諗咗諗就讲啦： 我呢若莫諗咗下，如果真係好似我哋预料嘅咁，我哋三个依家係被一座西周嘅幽灵虫困住嘅话，而呢座西周嘅幽灵虫之所以会冒出嚟，有可能是因为我哋带咗三琴中嘅活鹅。鹅呢是有灵性嘅，又最有警觉，咁先将幽灵虫惊动咗出嚟嘅。 肥仔听到唔耐烦啦，对大金牙讲啦： 哎妖啦妈，老金，你啰啰嗦嗦咁讲咁多，究竟想讲乜啊？ 我叫肥仔唔好再打断大金牙住，听大金牙讲完先，真係能够逃返出去都唔在乎你一时三刻啦。大金牙接住讲啦： 我哋呢如果将两隻鹅杀咗，呢个古墓中冇咗禽畜，可能呢座西周幽灵虫就会隐去。不过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諗过，我哋依家所住嘅咩位置？呢条冇尽头嘅石街正係幽灵虫嘅一部分。亦就係讲呢度本嚟唔应该有楼梯嘅。响幽灵虫出现之前，呢度可能係山腹中嘅土石，亦有可能係一处山洞。 听到呢度，我已经明白大金牙嘅意思啦。你係讲我哋如果响度杀咗两隻鹅，万一幽灵虫立即消失咗，我哋就会落响唐代古墓嘅外边，从而呢再一次被困，甚至有可能被活埋，系咪咁啊？大金牙点头讲啦： 冇错啊，我就系呢个意思啦。另外，你哋有冇谂过呢？西周古墓嘅幽灵似乎唔系全部，佢只系一部分，而且同唐代古墓重叠响一齐。呢一条石街就系幽灵虫嘅边缘，冇明显嘅界限。或者佢嘅边界可能系处于一种混沌嘅状态，只不过我哋无法得知佢系正在扩张定系正在收缩。如果我哋杀咗两只鹅，万一…… 经过大金牙嘅提醒，我先谂到其中嘅厉害，差啲又落入另一个更加恐怖而又难以夺和嘅境地。我对大金牙讲：金爷讲得冇错啊，我哋应该先諗办法返到唐墓嘅冥殿，喺冥殿或者盗洞口附近确定喺安全嘅位置啦， 然后先再劏呢两只鹅啦。不过呢，讲就容易，做起身就难啦。呢条石头台阶每23级就循环一次，反反复复，似乎系无穷无尽。一旦走上呢条石阶，无论系向上定系向下，都走唔到尽头。我同大金牙肥仔两个又商量咗几句，但系依然谂唔出咩眉目嚟。总唔可以就咁眯埋眼碌落去噶，咁样嘅话，恐怕就会好似肥仔所讲嘅咁，碌到外边嘅时候世界都实现咗四个现代化啦。我哋可能到嗰阵时都仲未碌到尽头。呢条睇上去平平常常嘅西周古墓石街，实在系比咩黑空白空仲难对付啊！如果系倒斗摸到种子，最多就系豁出性命，同佢恶斗一场，见个生死高低啫。但系呢条大石条搭成嘅石阶，打又唔打得，搭又唔搭得，企响原地啊，咩办法都冇。向下走又走唔到尽头，无力感充斥住全身。我体会到啊，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恐怖啊！正在一筹莫展嘅时候，大金牙谂到个办法，虽然唔知得唔得，但系病急乱投医，姑且试下啦。我哋三个首先要确认一下，系唔系每隔23级就会有一级嘅边缘有个月牙形嘅缺损。我哋一边数住，一边向下行，数咗整整五段，确认无误之后，按照商量好嘅办法，三个人各攞住一支蜡烛，我先选定一处有月牙形缺口嘅石阶企定，将蜡烛点着，然后大金牙同肥仔继续往下行，以仲可以睇见我企嘅地方蜡烛嘅光亮为准。第二个人再停低点蜡烛，然后第三个人继续往下行。这个方案嘅前提条件系石阶唔可以太长。如果只有23级，而我哋保持互相目视距离嘅情况下，又可以超出呢23级台阶嘅长度，咁就有机会走返落去台阶下面嘅冥殿啦。但係我哋三个一试之下，发现呢个方案根本不可行。呢条冇上冇下冇尽头嘅古墓石阶，唔单单只係无限嘅循环，而且喺石阶嘅范围之内，似乎系格外咁黑嘅。呢种黑唔系冇光线嘅嗰种普通嘅黑暗，而系从头到脚身前身后似乎都笼罩住一层浓厚嘅黑雾。即使系点着蜡烛啊，最多亦只能响五条大石阶嘅范围内睇到。超过呢一段距离，蜡烛嘅光线就被黑暗吞噬咗。呢种黑暗使我想起咗新疆嘅鬼洞，想唔到噩梦一样嘅黑暗又一次响龙岭嘅古墓中遇到。想到咁啊，我全身都忍唔住发抖，好似死响新疆嘅嗰啲同伴正匿响黑暗嘅角落中注视住我嘅一举一动。就连有35米照明距离嘅狼眼手电筒，亦只能够照亮六级台阶嘅距离。一超过六级台阶，就一片嘅漆黑，唔单单只系照唔到远处，远处嘅人亦睇唔见手电筒同蜡烛嘅光亮。我哋只有三个人，三个人呢就只能够探索出嚟12级嘅距离。而呢条西周古墓嘅石阶最少有23级以上，所以我哋咁做系冇办法取得任何嘅突破。我哋三个无奈之余，又聚响埋一齐，点着支蜡烛，将手电筒全部都关晒。肥仔攞出个水壶嚟饮咗几啖，好似咧想用水灌饱个肚，结果越饮个肚就越饿，嘛嘛声咁闹呢条大石台阶。我索咗下，诶，点解唔对路嘅？肥仔个水壶里头一股酒气嘅，我啊问肥仔啦。你系咪用水壶嚟装白酒啊？你呀、啊、爷，叫你带水，你偏偏要带走， 饮大咗呢，仲要我哋抬返你出去。 肥仔避重就轻对我讲，唉，老虎啊，这个时候饮啖酒啊，可以壮下胆啊嘛。 嗱，一唔系你睇下咁得唔得啦。我哋呢仲系按照先前嘅諗法，你同老金两个呢每隔六级呢就点着一支蜡烛等喺度。我就几大几大一直冲落去呢。 我即刻否定咗肥仔嘅计划啦。 你呢种呢叫匹夫之勇，最冇用啦。你咁样做呢等于白白送死。 我哋之间无论如何唔可以失去联系。三个人响一起呢仲有逃生嘅希望。如果一旦散开咗，失去咗互相嘅依托，各自面临嘅处境就会加倍困难㗎啦。呢当年响部队军事训练中最强调嘅一点就係唔能够分散。分散意味住崩溃同瓦解，唔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嘅时候都唔允许选择分散突围嘅。 哎呀，够啦够啦，依家仲唔系走投无路啊。我睇依家简直就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。再讲啦，分散都唔见得就系崩溃瓦解啊。呢啲叫做保存革命火种。 我嬲啦。你向呢种地方保存个屁火种咩，一遇到困难就散水，咁系游击嘅作风。大金牙驚我哋两个又嘈起身，连忙劝住。 哎呀，两位大爷，两位大爷，依家唔系探讨军事理论嘅时候啊。我哋确实系唔应该分散突围嘅。再讲啊，分散突围亦要有围可以突先得架。我哋依家，唉，算啦算啦，我睇我哋无论如何唔可以落单就系啦。 物理学嘅定律喺呢条西周古墓石街上似乎失去晒作用。我叹咗啖气，就想坐喺石街上面休息啦。一坐之下，俾腰道嘅嘢顶咗下，我伸手一摸，原来系捆喺腰道嘅长绳啊！我惊喜交加，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： 有啦，我点解冇谂到绳呢？ 佢阿爷都话狗急跳墙，人急自生，我哋系越急越糊涂，自乱阵脚。我哋身上带咗绳索，加起身足有几百米啊！呢23级台阶再长啊！都能够绕上去七八圈㗎嘛。喺呢条冇头冇尾嘅古墓石街上呢，长长嘅绳索简直就好似救命嘅稻草。肥仔同大金牙都好高兴，连忙喐手啦。三个借住蜡烛嘅光线，将身上携带嘅长绳连接埋一起。我睇咗睇连接埋一起嘅绳索，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。咁长嘅绳索无论如何都够用㗎喇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哋马上行动。即刻由肥仔响原地点咗一支蜡烛，将绳索牢牢咁绑向腰道。肥仔企嘅位置正好系一级有月牙形缺口嘅石阶，以呢一级石阶作为参照物，行动起身会比较方便。系咪行得通呢？我就毫无把握啦。反正得唔得都系剩返呢一招㗎喇。我啱啱要喐身，突然间俾肥仔拉住。肥仔拉住我只手对我讲： 哎，老虎啊，万一条绳断咗点办啊？你要小心啲啊，我哋仲有好多钱都未使嘅，依家仲未到英雄就义嘅时候，睇情况唔啱啊，马上就掉返转头跑啦，咪懒咁叻咁啊。 我对肥仔讲：呢句话我同你讲差唔多，你喺上面留守都要加倍小心啊！如果条绳喺半路突然断咗，你千祈咪扯返转头，就等条绳保持原状。唔系呢，你将条绳扯走咗，我就真係摸唔返嚟㗎喇。我諗咗諗，仲係有啲唔放心，又嘱咐肥仔啦。肥仔啊，你企喺度啊，千祈唔好喐啊！我同大金牙从呢度落去， 如果行得出去呢个死人石街，就用绳将你拉出去。 唉，冇问题啊，你哋两个即管放心呢，有咩危险你哋就吹哨，我一只手啊就可以将你哋两个扯晒返嚟嘅呢。 只要我哋三个之间连接嘅绳索能够超过23级台阶嘅距离，就应该可以破解呢个循环往复嘅鬼台阶啦。諗到就快可以脱身，我哋三个都按耐唔住心中嘅激动。肥仔留响原地，我同大金牙拉住绳索就向下行啦。我每向下行一级台阶，就回头睇下肥仔所在位置嘅蜡烛光亮。响落到第六层石阶嘅时候，我叫大金牙留低，咁大金牙呢就可以留响肥仔嘅视线范围之内，多少可以有个照应。毕竟大金牙平日呢成日都系养尊处优，好饮好食，冇经过呢种生死攸关嘅磨练。如果睇唔见同伴，好可能会导致精神紧张过度，做出一啲唔理智嘅举动。依家系从肥仔度算起嘅，向下第六层台阶。大金牙点着支蜡烛，检查咗下绑响腰度嘅绳索，将剩余嘅绳索都交到我手里头。佢就留响第六层台阶度等住啦。我对大金牙讲啦，我落去之后呢会一直沿住台阶走到底嘅。如果可以走出呢23级台阶，我就会掹三下绳索，你就通知上面嘅肥仔，同肥仔汇合之后再顺住绳索行落嚟啦。 胡爷你即管放心啦，我虽然系唔中用，但系性命攸关嘅事情我一啲都唔会大意嘅。我就留响呢度恭候你嘅好消息啦。 我见佢讲得咁稳阵，於是岌咗下头，手中捧住一圈圈嘅绳索，继续沿住石头台阶往下行啦。每行一步就放出一啲绳索。响我落到距离肥仔12级台阶嘅时候，我睇咗睇手中嘅一大捆绳索，虽然系明知够用嘅，仲系下意识咁算咗算距离。只是剩下一小半的距离，绳是足够用的了。我默默地数着脚下台阶的层数，只要超过23级就要回到冥殿了。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到冥殿呢？这个时候好像突然又变得没什么把握了。眼前是一片无尽的漆黑，越往下行我的心跳就越快，是怕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。不过已经行到呢一步啦，只有硬住头皮继续向下行啦。21、22、23，台阶上竟然又出现嗰个月牙形嘅记号，但系下边嘅台阶仲未到尽头，真系撞鬼啦！我硬住头皮继续行，点讲都要行到呢条绳冇为止。手中嘅绳索就越嚟越短。我心里头啊开始犯毛啦，准备就咁翻去，唔想再向下行啦。呢个时候，我突然见到台阶下面出现咗一点光亮，我急急脚咁向下行，离得越近就越吃惊。我下边企住一个人，宽阔嘅背影背对住我，脚下点住一支蜡烛。我喺上边睇到个光线，就系呢支蜡烛发出嚟嘅微弱光芒。这个人分明就是应该在我上面的肥仔。他现在正在念起着脚不断地向下张望。我看清楚了，确实是肥仔。一瞬间心灰到极点，看来这个办法又是不得。只好走过去一拍肥仔的背脊讲，哎，得了得了，不用看了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肥仔毫无防备，虽然是大胆，亦都俾我吓咗一跳，从楼梯上面碌咗落去。我急忙伸手去捉住佢一手，但系佢实在太肥啦。我虽然捉到佢嘅衫袖，但系就拉唔住，只系扯甩咗佢一橛衫袖。好在佢伸手咧都好敏捷，只系碌咗两层石阶就停低咗落嚟啦。抬头向上一睇，见我竟然从后边出嚟啊！大吃一惊就问啦， 哎呀，老烏你老尾啊，你点解从上边落嚟噶？妖男啊，人吓人吓死人啊，吓死人冇药医噶，死翻嚟啊，你都出句声啊！ 我对肥仔讲啦， 唉，你唔使惊惊青青咁嘅，又唔系大姑娘细路仔，你啊皮粗肉厚，吓一吓啫嘛，吓得死你咩？ 肥仔就好唔忿气咁讲啦， 唉，我顶，你个咩人嚟噶？ 我坐喺台阶上边，解低腰间嘅绳索，对肥仔讲啦， 唉，冇符啦，睇嚟我哋判断得一啲都冇错。呢段台阶系幽灵重边缘嘅混沌地带，空间嘅定律响呢条台阶上系唔适用嘅。快啲将老金拉翻上嚟啦，我哋再打算过啦。 本身入咗嚟呢个咁诡异嘅古墓，一时系唐代墓，一时又系西周古墓，已经搞到我哋晕咁滞啦。依家我哋又遇到一条咁诡异嘅楼梯，我哋系咪真系要整定困死响呢度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